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陈明真演唱的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，幻想拥有你的甜蜜，好猛，难得有情人，许茹芸，云且留住，几番细数几番细数，邰正宵，一千零一夜， 一千零一夜，没有一夜不思念， 孙悦，哭泣的百合花， 我是花瓶中哭泣的百合花， 黄品源，小薇， 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 那英，征服，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 月云，几度夕阳红， 时光留不住， 李健，异乡人，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 林忆莲，听说爱情回来过，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， 姜育恒，最后的温柔， 不要再 赵传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这首吧，孙楠演唱的《快乐时光》。 时光有些匆忙，总觉得 遗忘的一切，我们的快乐，你的笑脸。 咱们继续来听陈明真的经典老歌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。这首歌唱出了很多生活的感受，每个人的年纪、环境的不同，都会对爱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受。 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，你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？我用这样的执着柔柔地对你，你是否为我 带着花香的目光， 伤和波折，爱情在校园里庄严的成长。来吧姑娘，拥抱你最爱的人，一个诺言，一条河水，一缕无尽的芬芳。美丽的白桦林，请把你的风声唱响，千里万里的风雨怎能阻隔爱的人在路上。时光无言流转，岁月一带着尘土的忧伤，人生随着思念在颠簸中不去的绵长。来吧英雄，亲吻你最爱的人，一个世纪，一腔柔情，一剑幕的冲的白桦林，请把你的风声唱响，千里万里的风雨怎能阻隔爱的人在路上。时光无言流转，岁月一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飘来，我翻开另一 面我们来听周传雄演唱的快乐练习曲，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历经世事终于释然的感觉。 快乐那年我们几岁，看透还没学会，心里面住着一个鬼。快乐不是只红酒杯，痛欢欢一次醉，醒来后也更黑。我以为长大一些，冷漠一些，对谁都防备，

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后。